他获得计算机科学工程博士回国后，成为韩国科学技术院的教授。他于1997年创立了 TMAXSOFT 公司，自己开发核心软件。2000年 TMAX 推出了自主研发的中间件软件 GELS。 中间件产品是一种软件，充当操作系统或数据库与应用程序之间的桥梁。在 GELS 发布之前，韩国的中间件市场上主要是外国产品，虽然它在发布时与国外产品相比缺乏认可，但 GELS 的表现得到了国防部的认可，并被选中用于政府办公室。仅仅三年时间，它就占据了国内市场的最大份额。2003年，韩国首个数据库管理解决方案 TPERO 发布，开始与甲骨文公司竞争。公司致力于努力将核心软件本地化。 TMAX 在2018年7月推出了另一款优秀的产品。 在过去几年中，公司一直在开发 TMAXOS 这种产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开发一个合成窗口管理器，它允许使用我们的原始技术更有效地管理 PC 中的所有资源。此外，我们还使用我们的原始技术创建了一个图形引擎。为了开拓 PC 市场，这款产品必须与 MS Windows 应用程序兼容，因此我们还使用自主技术创建了兼容所需的所有组件。 7月3日， TMAX 公布了韩国操作系统 TMAX OS， 这对微软 Windows 形成挑战。为了超越全球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领导者， TMAX 利用其原始技术开发了开源数据和图形引擎。为方便用户，公司确保 MS Windows 操作系统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也与 TMAX OS 兼容，同时非常注意安全问题。事实上， TMAX OS 是十年辛苦研发的成果。 在软件行业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操作系统是所有软件的顶峰。与应用程序相比，编程非常困难。大约有350名研究人员在 TMAX OS 部门工作。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研发工作也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最终能够在今天推出 TMAX OS 这个系统。 TMAX 在2009年发布了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 TMAX Window， 但由于技术限制，它没有达到商业化阶段，导致公司出现财务困难。最终 TMAX 将其技术集中在中间件上，并于2015年再次开发操作系统，将年收入的 20% 以上用于研发后， TMAX 公布了其研发韩国版 Windows 的第二次尝试。 TMAX OS 热衷于创建原创操作系统，成为第一个获得 GS 认证的韩国 PC 操作系统。现在 TMAX 表示，它将进军 B2B 软件市场。 GEOS 和 TBERO 的销售在政府机构中都很好，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吸引那些希望免费使用微软产品的现有客户。我们的优秀技术以及实惠的价格是我们成功的关键。GS 认证非常难以获得，因为政府通过极其严格的评估流程，确保软件功能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一旦获得 GS 认证，这证明产品可靠，因此它可以为产品在政府办公室等公共设施中使用铺平道路。 公共机关에저희가쉽게조달을할수있는그런특권을가지게됩니다。 当然，与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微软竞争并不容易，但是在与 IBM 和甲骨文的竞争中 ，TMAX 已经进军美国、芬兰、印度、俄罗斯、巴西和泰国。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凭借其无尽的追求 ，TMAX 一直在不断推出韩国软件。 好，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详情和我们的线下活动。下次节目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